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王府井。北京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号称中华第一商业街，这就是王府井。它是北京唯一的步行商业街，是游客一定要去的地方。王府井有历史悠久的老商场，比如新东安市场、北京市百货大楼、工美大厦等等。在这些商场里，人们可以买到很多北京特产、传统工艺品和古董。北京市百货大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的第一家百货商店，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店。另外，王府井还有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东方新天地就是最著名的一个购物中心。这里不仅有著名的服装店，还有美食中心、电影院等等。王府井有一条小吃街，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北京小吃，冰糖葫芦、爆肚和豆汁都是不能错过的美食。说到吃，不得不提的就是全聚德、东来顺等著名饭店。全聚德是著名的烤鸭店，东来顺以涮羊肉而出名。王府井的交通很方便，有地铁和公交线路连接，开车也很容易到达。王府井有很多高级宾馆和饭店，游客几乎可以在这里找到所需要的一切服务。王府井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古代的时候，这条街上有很多皇帝的行政部门，这些皇帝的行政部门叫做王府，于是这条街被叫做王府大街。后来，这里外国人越来越多，商业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条街就变成了有名的商业街。这条街上有一口著名的水井，水质很好，于是人们又称这条街为王府井大街。这口有名的水井现在还在大街的人行道上。王府井既有老北京的传统特色，也有现代商业区的繁华景象。去北京旅游，王府井是不能错过的地方。 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s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 Yu 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 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